今天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29章1到7节，由我来为大家读。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洪顺强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逆境中如何过活。 好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大家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突然间有一个回忆，就是上一堂到咪用呢一段圣经嘅，如果你留心去听到嘅时候，会唔会牧师即系有啲老啦，咁啊，所以又重复咗咧？其实咧，其唔系，系因为咧上一堂咧，我只系讲咗一点啫。呢一点咧就系我哋活喺逆境当中认识神嘅作为。如果大家咧记得嘅时候咧，就即系应该知道我讲乜嘢啦，系咪啊？就尤其是咧喺逆境当中，我哋要睇下神嘅教训。神的看顾是怎样，神仍有平安赐给我们，神同埋咧，佢都有去应许，使我哋能够知道点样嚟到靠住佢嚟到去嚟过活，系咪？仲有咧，我哋要喺真系呢个逆境当中去寻求神嘅旨意，究竟我哋系应该咧点样嚟到去面对我哋嘅人生，系咪啊？好啦，其实咧，唔单止系逆境当中认识神嘅作为。但是实质上我们怎样来对过活呢？所以呢其实呢就是今天要讲的题目啦，活在逆境下，或者是呢叫做逆境当中怎样来对过活。OK， 咁当我们来到去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知道是啊，神是这么多的即是恩典看顾等等，咁我们都有一个所谓落地，即是要去回应。就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可以只是抽离，好像刚才唱的诗歌，哎呀，在神的殿中永永远远的敬拜，或者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那么当然也好了，是不是？我们盼望那个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永远在天上跟神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现实的嘛，是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离地的，我们叫做，我们是落地的。就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对面对现在所谓全世界都是一个逆境的当中。当然这个逆呢也都可以是瘟疫的逆，是吧？但其实呢也都是可以看得到什么，在我们在难处的当中，或者是呢我们面对很多的真的好像不顺的环境的当中。所以呢，我觉得这段圣经真的很宝贵，可以继续呢来跟大家思想。好啦，当我哋嚟到睇喺点逆境，喺逆境当中嚟到过生活嘅时候，第五节佢点讲咧？佢好特别噶，佢话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落嚟，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第六节又话乜嘢？你哋仲要咧生养，你哋要娶妻，生养儿女。为你哋嘅儿子娶媳妇，将你哋嘅女儿出嫁。好让他们生养众多。当然你一看我的所谓 PowerPoint， 很容易就拿到我要讲的重点了。就是说呢，你们在这个逆境当中的生活的时候呢，要继续你们建立你们的家庭。所以我想说，咦，哇，其实在逆境当中真的怎样生活呢？我们知道呢， 原来好多人咧系好消极嘅啊，所以咧第一点我哋需要咩啊？要突破呢个真系喺逆境当中嗰种嘅消极啊、灰心啊，甚至咧有啲人咧想话放弃啊，有啲人话哎呀咁惨，神都好似冇看顾啊，我哋好多嘅怨叹啊，甚至话唉、哎、真系好无奈啦，咁、哎、算啦算啦，有一日就过一日啦，咁啊等咩啊？等呢个逆境过去啦，或者系啊、哎，尤其是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知道个背景，个背景咧就系乜嘢？就系、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掳好远嘅地方，掳到巴比伦呢个地方，咁啊更加觉得唉、哎、又系做咩啊？就可能即系唔系做二等公民啊，可能三等公民啊，系咪啊？咁啊，即系好多苦涩啊，系咪啊？啊，好多你要睇到逆境当中咧，好多负面嘅一啲嘅所谓咧，即系人咧，真系佢就系讲啲好负面嘅说话啊，有冇咁嘅感受啊？喺你身边会唔会好多嘅即系怨叹啊，或者好多嘅所谓叫鞋啊，唔知点啦，系嘛？啊，又冇工啦，哎呀，唉，唔知几时开放咧啊？咁而家咧就有啲嘅曙光喎，系咪啊？因为咧有疫苗啦嘛，有疫苗嘅时候咧就可以希望咧快啲能够可以咧慢慢去减退啊。但系唔知啊，我哋都唔知佢前面点发展系咪？尤其是而家有啲我哋以为好安全嘅地方，譬如好似台湾，哇，成日都俾人赞噶嘛，系咪啊？點不知而家咧就甚至要封咗佢啲嘛，係咪啊？所以即係冇咩冇得可以夸口嘅呢啲嘢係咪啊？咁所以又好似咧落翻喺一種嘅漩渦裏邊，好似好真係唔順嘅嚇。所以當我讀到呢段聖經嘅時候，我覺得咦神係咁睇嘅喎，係啊，冇錯喺逆境當中，但佢仍然都要每日百姓好積極咁嚟到建立乜嘢啊？就喺第六節話你哋要建立嗰啲嘅家庭啊。甚至佢话咩？你哋要喺嗰度增多，唔可以减少啊！哇，呢种咁嘅即系神俾我哋嗰种嘅鼓励同埋积极嘅生活，就唔系咧停留喺嗰种嘅所谓咧苦涩嘅当中，净系咁好消极、好无奈啊、好唔开心啊咁嚟去过生活啊！所以当我嚟到翻到香港嘅时候，真系睇到啲人咧。好少笑容噶，但系翻到嚟教会好啲啦。你哋有冇笑容啊？望下啲镜头先啊，笑下俾我睇啊。OK，系 啊，我哋能够笑咧，系因为乜嘢啊？有神喺我哋当中，既然系有神喺我哋当中，我哋刚上一次嘅道，我哋认识我哋嘅神噶嘛，系咪啊？所以应该好，我哋就要咩啊？继续努力去生活。所以呢个第一点。但我想嘅要積極嘅生活係好緊要啦嚇，譬如喺工作上高啦，無論點都好啦，你點都要去做嘢噶嘛，係咪啊？咁咪繼續做咯，而且係咩啊？盡忠去做係嘛？總之投入去工作嘅時候，相信咧呢個就係俾我哋咧，即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啦，係咪啊？繼續建立我哋嘅家庭，就好似咧呢啲嘅以色列人咁啊！你嗰度生仔啦，你嗰度娶新抱啦，甚至要咧叫佢哋繼續生啊，多生啊！其實神嘅真係有佢心意嘅嗬。如果唔係叫你多生嘅時候咧，以色列人點樣能夠可以即係繼續延續落去咧？係咪啊？可能就好快咧，只要一個。呢个国家呢个地方，如果嗰啲人被掳咗去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咩啊灭族噶，甚至咧灭亡国噶，系咪啊？但系神嘅心意系点啊？唔系，佢要去继续建立呢啲所谓即系被掳嘅百姓啊，咁所以继续嘅投入喺你嘅真系家庭里边啊，建立好佢啊。甚至咧，教会都系一样。虽然而家我哋唔能够有实体啦，头先大家都好期望咧，哎呀，好快有实体，甚至咧，希望我过嚟见下你哋啦，同你哋倾下偈咁啊，咁我都想啊，咁啊，但系而家唔得，咁点啊？唔紧要，我哋网上都可以做得到，系咪啊？我哋要继续健康咁生活啊，唔好因为咧被屈喺屋企里边咧，我哋就真系觉得好无奈，就咁成日都喺屋企食嘢，所以有啲人话俾我听咧，唉，逆境咧肥咗好多啊，你有冇肥到啊？咁啊唔得嘅喎，系嘛？你成日困喺度嘅时候咧，真系成日食埋啲 snack 啊，嗰啲叫 junk food 啊，嗰啲垃圾嘅食物啊，咁啊真系唔健康。所以我点都好，就算即系你唔可以接触亲人，我哋加拿大都系好犀利噶嘛，有一排啊，连亲人都唔可以见，点得啊？咁但系唔紧要，起码都出到你嘅门口啊，行下公园啊，系咪啊？健康啲好唔好啊？我哋要操练我哋嘅敬虔啊，我哋更加要 点啊，识得点样嚟对为主嚟做见证。所以其实好简单，积极嘅生活就系咩？做好应该要做好嘅。呢一点，我哋记喺心里边好唔好啊？你唔好净系就，唉，咁啊就咁啊，好苦啊，要等咩啊？等呢个逆境过去，唔系等嘅。神俾我哋嘅生命同埋俾我哋嗰个嘅学习就系话，你做咩要等咧？系咪啊？应该系乜嘢？继续咁嚟到去，真系好积极嘅生活啊！所以咧，所以记住咯，喺逆境当中更加要积极嘅生活，好唔好啊？啊，你彼此咧提醒同埋咧鼓励，OK，呢个系第一点啦，记住啦，然之后咧第二点，当我哋就睇圣经嘅时候咧，第七节咧咁讲，第七节我哋一齐读啊，你可以跟住读都得嘅，我把你们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为他向耶和华祈祷，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你读到呢节圣经，我唔知你有咩感受喎？我就觉得哇，唔系啊嘛！如果你谂下，你自己被掳到第二啲嘅国家，嗰啲嘅国家嘅人，你中唔中意咧？当然唔中意啦，因为佢将我哋掳咗去啊嘛，系咪啊？仲要为佢哋求平安，哇！咁啊，真系好似好难咁啊，系咪啊？唔知大家咧，记唔记得当我哋喺香港过一个殖民地生活嘅时候咧，当然唔系讲而家或者后来啦，即系起初嘅时候，其实一啲都唔好受嘅，系咪啊？喺历史当中，我哋都会有某一程度咧系被欺压嘅，系咪啊？咁呢个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历史，以为哎呀殖民政府嗰阵时候好好啊，所以我哋希望翻去 英国统治嗰阵时候啊，咁啊，但系无论如何咧，其实唔好受嘅，系咪啊？就算我哋嚟到北美嘅时候。我記得我哋嚟到北美嘅時候，我哋都俾人咩啊？某個程度咧有種族嘅歧視啊，係咪啊？咁所以，當我哋諗翻起呢段聖經嘅時候，仲要為呢個城求平安，仲要為呢啲嘅所謂咧欺壓我哋嘅人去禱告啊！咁所以我哋諗下究竟係乜嘢意思咧？當然我哋先嚟睇下咩叫為神、為城、為呢個城嚟求平安。當然第一樣嘢肯定就係要學習咩啊？喺逆境當中。我哋为神求平安，即系话我哋要继续祷告啊！我哋人生喺呢个生活当中，有时系冇错，我哋面对呢啲困难啊，但系我哋点样嚟到过活咧？真系需要好好继续去依靠神，去仰望神嘅。我哋头先唱一首诗歌都系啊，系咪啊？神啊，真系除你以外，我哋仲有边一个咧？人你睇到咧系唔可靠，系咪啊？人咧睇到咧好容易乜嘢？背弱或者咧好容易变，我哋叫做系咪啊？咁边一个先值得我哋去依靠咧？一定系神啊！所以喺逆境当中，我哋需要咧不断嘅去依靠神，求神咧俾我哋有力量，俾我哋咧真系能够可以咧，即系靠住佢去经过呢啲嘅难处啊！唔单止系为神求平安，带俾我哋咧反省，就系我哋祈祷，即系话咩意思啊？你要关心你所住嘅地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咧。我哋要同樣嘅，唔單止係仰望神，就要希望呢個地方都能夠有神賜俾人嘅平安。其實老實講咧，唔係淨係單單被掳嘅人需要平安。就算係呢啲嘅仇敵，佢哋都要平安，係咪啊？佢哋即係每一個人，就聖經所講，都係罪人。當我哋落喺罪裏邊嘅時候，其實人生就冇平安噶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睇翻呢段圣经嘅时候，咁我哋就想到，咦，神俾我哋有一个使命噶，呢、这个使命就系将呢个平安系带俾别人。咁当然啦，当我哋话要将平安带俾别人嘅时候，我哋为神求平安就系要咩？你要经历神所赐嘅平安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平安嘅时候，我哋点样为人去求平安咧？所以呢个为神为城求平安嘅时候好有意思嘅，即系话我哋自己经历咗啦，冇错喺难处嘅当中，我哋系要面对噶啦。不过咧唔怕，因为我哋有平安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为呢个城嘅人去求平安，唔单止系为城里边我哋嘅同胞，我哋同样被掳嘅人，所以咧我哋同声同气嘅人去求平安。因为大家都要嘅，但系更加要为整个城市嚟到求平安。点解？ 因为圣经好清楚讲，当我哋为呢个城市求平安嘅时候，或者为呢个国家求平安嘅时候，呢、这个国家有平安嘅时候，我哋先有平安。嗱，呢跟住你睇呢段圣经咪睇到啦，系咪啊？咁所以其实圣经里边好多例子嘅，啊，譬如我谂到就但以理啦，记唔记得啊？但以理咧都系一个咧，啊，真系喺住喺一个秘掳嘅一个书生城嘅里边，系咪啊？我哋。呢度佢哋都好慘啊，因為喺皇宮裏邊，嚟到生活開嘅咁舒適，但一路就路咗去呢一個巴比倫嘅地方，係咪啊？啊，你睇下，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嘅真係所謂名門貴族嘅人，係咪啊？但以你就喺其中啊，喺其中嘅時候，唔單止係真係嚟到去有做一個真係秘掳嘅人，佢更加係咩啊？被逼迫添啊！當時候係咪？當然我哋冇時間講但以理書第一章一路講落去啦，但係你睇到第六章嘅時候咧，真係啲人咧係唔放過神嘅百姓嘅。第六章第七節點講？佢話國中即係巴比倫國啦，所有嘅監察司、監督、總督、謀臣同埋省長一同嘅商議，請王立一條法例，實施一道禁令，無論何人在30天內，王啊，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中。呢、这个抌落狮子坑嘅故事，大家都好熟啦。啊，哇，咁难喎、哦，咁点去面对啊？哇，心里边真系好激气嘅，系嘛？所以一开声祷告嘅时候，就系点祈祷应该神啊，可能就系求你击打佢哋，求你咧就系刑罚佢哋，或者求你咧嚟到点样啊？嚟到咧解救我哋，系咪啊？咁你應該點樣？無論如何，你要睇到但以理做法係點樣啊？佢雖然做到咧好高級，係咪啊？總長咯喎，係咪啊？咁但係咧，佢係點啊？聖經第十節咁講，我哋一齊讀啊。佢話但以理知道這文告簽署了以後，就上到自己家裏樓頂上的房間，這房間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開着，他一日三次雙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嗱，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啊？喺逆境当中，但以理就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啊，佢唔系咧就以佢嘅身份即刻就去到王嘅面前话：王啊，你呢一个嘅禁令好似唔系好合理喎，系嘛？啊！祈祷，我哋向神祈祷，有冇对国家嘅不利啊？有冇咧做一啲造反嘅嘢？点解你要攞一个咁嘅禁令不得已？仲要咧，一祈祷嘅时候就抌落狮子坑，咁残忍咧？佢冇咁做，反而佢觉得我要去祷告，为神求平安，为神嘅百姓求平安，为我哋嘅君王嚟对，真系祷告，希望佢。嚟到去回心轉意，或者咧，你識得點樣嚟到去真係知道民情，或者民嘅人民嘅百姓嘅需要，合理咁嚟到去管治呢個百姓啊。但係當時嘅人點啊？哇，仲係喺度紛紛前嚟咧，要告佢係咪？但係無論如何，你要睇到但以理佢真係本身佢自己真係有呢份嘅平安，因為聖經點講啊？佢甚至到咧能夠不單禱告，佢係能夠稱謝，仲可以感謝神。处喺一个逆境当中，佢能够发出呢一个感谢嘅祷告，你话佢嘅灵性咧系几好啊？系咪啊？所以当我睇到要为神求平安嘅时候，甚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嗰度点讲啊？佢就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呢、这个就。真係可以回應翻為神求平安，就係呢一個其中另外一點，就係話你可以咧，甚至為逼迫你哋嘅祈禱。哇！你咁衰，為我逼迫我哋，仲要為祈禱？係啊，你唔為佢哋祈禱嘅時候，佢哋再逼迫你多啲，係咪啊？咁啊，唔係幾好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啊，都好有意思喎，啊，咁啊，所以真係要為佢哋祈禱啦，啊，所以你哋嗰個。州迈阿密州系咪啊？咁啊，政府做得好唔好啊？我哋可能心里边就结啲咕噜啊，系咪啊？或者系即系觉得好多唔足够啦。但系继续祈祷，求神咧帮助政府有智慧聪明啊！你睇另一个例子，就系我哋主耶稣啦。主耶稣路加福音23章34节， 当佢被钉紧喺十字架嘅时候，佢点讲啊？圣经话俾我哋听，二十三章嘅第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呢个系新译本嘅啊，佢简单啲啊。咁所以你睇到咧，耶稣基督都系俾我哋一个更清楚嘅榜样。啊，当时候佢已经受紧痛苦，被钉喺十字架上挂喺度，好痛好痛。但系咧，佢竟然都咩啊？唔系谂到自己啊，佢谂到咩啊？钉佢十字架嘅人啊，谂到咧真系要为佢哋祈祷，希望佢哋咧明白到佢哋嘅罪系点样，以至到佢能够悔改，而求神咧仲赦免佢哋。呢一种咁嘅祷告，即系我觉得就系要我哋要学噶啦，系咪啊？咁啊，边个学到啊？我第一个谂咧就系呢个《使徒行传》第7章嗰度嗰个使提反咯，记唔记得啊？使提反佢嚟到为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嘅时候，讲咗好多有关神嘅道嘅说话，最后咧啲人嘅反应系点啊？啊，第59节到60节佢话，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使提反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你睇唔睇到啊？使提反佢喺逆境当中，佢仍然为主嚟做见证，但系啲人唔听，唔听不得已，仲用石头打佢。哇！你嗰阵时有咩感受啊？你嗰阵时好嬲系咪啊？但系使提反竟然学咗主耶稣啊！佢祈祷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他们。咁当我读到呢个嘅为神求平安嘅时候，真系好感动嘅，系咪啊？咁其实背后有啲咩意思啊？背后其实就系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嗰度点讲啊？啊，请听我读。佢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原来神嘅心意系点样啊？神嘅心意就要我哋嚟到去使人和睦啊嘛，系咪啊？咁而喺呢个为神求平安嘅时候，所以点解系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一路讲到第3节，佢话咩啊？我劝你哋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留意第2节，佢话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呢个咪系为神求平安，系咪啊？为城里求平安啦，系嘛？佢为君王一切在位嘅，当时候保罗都系处喺一个逆境嘅当中，甚至不久嘅将来就要被拉去真系处死啦，系咪啊？咁但系佢仍然都系劝提摩太。难处当中，我哋要为君王嘅一切嘅人嚟去祈祷啊！所以呢个第二点系好重要啦。第二点喺逆境当中点样嚟过活啦？我哋咧就系唔系好做一个愤怒嘅青年？我哋讲系嘛？要点啊？第二点就系要做一个和平之子啊！所以啊，能够喺逆境当中仍然咧就系唔系咧好愤怒咁去面对呢啲所谓咧老去你哋嘅嗰个嘅即系嗰啲嘅所谓巴比伦人你咁衰，我哋真系更加咧要踢你两脚咁啊，唔系咁样啊，更加要对你好啊。咁呢个咧就有排讲噶啦啊。不过咧就今日就唔系讲和平之子，不过咧喺逆境当中，我哋仍然点啊？你都去真系你都去识得点样嚟到处人啦，系咪啊？OK，甚至我哋嘅仇敌，我哋都要嚟到为佢祈祷。好，咁啊，另外一点啦，逆境当中点样嚟到过活呢？啊，如果我哋睇圣经头先，我哋读咗7节嘅时候，特别第5节到第7节咧，我哋唔再读啦。但系咧，我就将嗰啲嘅要点讲出嚟咧，就系咩啊？佢话你们要。啊！神咧透过耶利米先知吩咐呢啲被掳嘅百姓，你哋要，然之后咧又话要，第6节又话你们要，你哋要，要，然之后第7节又话我将你掳到去嗰个城市，你们要。我唔知你睇到呢咁多个要嘅时候系啲咩嘢嚟嘅，即是话乜嘢？你哋放心过生活啦，因为 喺第十一节就有个答案啦。十一节嗰度点讲啊？十一节话：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然之后咧，佢话是使你们得平安，而唔系受遭受灾祸嘅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途和盼望。这是耶和华宣告的。冇错，系啊，你哋而家被掳啦，啊，但系我喺当中仍有计划。你哋被掳系因为你哋嘅罪啊，但系虽然你哋被掳咗，但系我仍然都有咩啊美好嘅前途同埋盼望俾你哋。所以你哋要咩啊？其实你哋咁多要嘅时候系表示咩啊？信服咯。所以喺第三节就第三点咧，就话俾我哋听喺逆境当中点样嚟到过活啦，就系要信服神嘅安排啦。啊，我哋知道信服神嘅安排嘅学习系好大嘅。因为点解？尤其是咧，我哋喺逆境当中要接纳呢个逆境嘅难度。你知道啦，好多人咧一遇到难处嘅时候咧，就会唔接纳噶。点解要临到我啊？我记得有一个好出名嘅讲员啊，佢自己咧有癌症。嗱，开头嘅时候佢都会好 shock 噶，但系我觉得佢嘅见证好好。佢问一个问题：好多人都有癌症，点解？点解我可以冇咧？我哋好多时候都系问一个问题，点解系我啊？点解系我啊？啊，系咪啊？但系佢话点解唔系我咧？呢、这个即系真系好有意思啊，系咪啊？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翻我哋嘅生命嘅时候，如果神真系要我哋真系落喺呢啲嘅所谓患难当中嘅时候，我哋要接纳啊，因为我哋知道系神系允许发生噶嘛，啊，所以第一样嘢接纳。系唔容易嘅，不过我哋信得过。既然临到嘅时候，我哋就要唔好埋怨啊，因为好多时候咧，一面对逆境嘅时候咧，最容易出现嘅就系埋怨啊，系咪啊？唔系埋怨呢个人，就埋怨真系呢个处境；唔系埋怨呢个处境，就埋怨政府、埋怨呢个社会啊，甚至要埋怨咧，真系自己家里边嘅人，系咪啊？咁呢个咧就系。好容易咧，系更加產生好多嘅衝突啦，系咪啊？或者令你自己咧，真系好唔開心啊，系咪啊？啊，所以深信乜嘢？有神有佢嘅計劃，因為頭先咧，耶利米你好清楚同百姓講啊，你知唔知道神有佢嘅計劃咧？所以我哋要點啊？順住神嘅心意去行，呢、这個就係信服啦。啊，所以今日我哋處喺呢啲咁嘅環境當中，如果要活得好嘅时候，我哋就要咩啊？甘心乐意咁嚟到咩啊？去顺服神一切嘅安排啊！因为一切嘅事都有神允许嘅啊。诗篇第39篇第九节点讲啊？佢话因我所遭遇嘅系出于你啊，即系神啦，我就默然不语啊。你睇唔到诗人啊？佢系好完全降服喺神面前。系啊，我所遭遇嘅纵使系有大有难嘅。但系知道出于你，即系话有你嘅允准。当然唔系一定佢令到呢件事发生啦，但系佢允准呢件事发生。譬如我过马路，我明明睇到个绿灯嘅，啊，咁我就过啦。我过咗之后行到中间，嘣，个车冲咗红灯，将我撞断咗只脚。咁我赖边个啊？我唔可以话赖神喎，系咪啊？啊，因为系冲红灯嗰个司机噶嘛，系咪啊？咁但系我又谂啊，咦？呢件事既然神容让我发生嘅时候，我就默然不语啦。嗱，呢个就系真系喺逆境当中信服神嘅安排咧，系非常之真系一个大嘅学习嚟嘅。当我谂呢点嘅时候，就谂到咩？罗马书第13章啦，第一节嗰度点讲啊？政府嘅权柄，人人都当信服啊，顺从啊，或者系因为冇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啊，点解我谂到呢个咁嘅例子咧？仲我谂到，当我翻香港嘅时候咧，好多人咧都系好咩啊？啊，好唔顺气啊！我要俾将来有个咩政府啊咁嚟到咧，嚟到去咩啊管治啦？啊，呢、这个政府我唔中意嘅。咁所以香港有好多人咧都准备。 移民喎，準備走喎咁啊有啲人話走啲人走啦，所以呢種嘅氣氛其實就係籠罩住咧香港嘅。咁但係如果唔走得咁點啊？有啲人走得，咁啊當然好似睇嚟就好啦，係咪啊？但係唔走得咁點啊？唔走得嘅時候你就要咩啊？面對呢個政府嘅咯，係咪啊？面對呢個政府嘅時候，點不知保羅就話係啊，你順從佢啦，你好好地你要繼續過活啦。因为冇一样权柄唔系从神而嚟嘅。当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就明白，即使一个唔好嘅政府，但系神容让佢嚟到喺呢度做一个管治嘅时候，咁你要学习咩？就系翻转头呢一点啊，信服。所以彼得就有个回应啊，好好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3节啊，佢点讲啊？佢话你们为主嘅缘故，要信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嘅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嘅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藉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嘅口啊！因为第20节佢话乜嘢？佢话你们若因犯罪啊，系第20节啦，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嘅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面前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我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听唔听到啊？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佢仍然都系面对一个好唔讲理嘅，真系呢个嘅所谓政府系咪啊？比拉多判耶稣嘅时候点判啊？佢话我查唔到呢个人有任何嘅罪，好想释放佢，但好无奈，嗰啲嘅法利赛人所以嗰啲敌对耶稣嘅人你都煽动百姓，所以就要钉耶稣喺十字架。咁但系耶稣基督点啊？仍然都系默然咁嚟到忍受，系咪啊？咁佢真系喺逆境当中信服神，真系要佢嚟到完成呢个救恩，系咪啊？所以彼得佢好捉得紧呢一点啊！佢捉得紧呢点嘅时候，就话俾我哋听喺呢一个逆境当中，我哋即使系遇着唔好嘅政府，我哋都要咩啊？我哋都要好继续行善，继续做好我哋自己做好见证啊！嚟到去。真系信服神一切嘅安排，你都为主嚟做见证。已经话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面对逆境当中嘅时候，呢种嘅信服系因为背后乜嘢？我哋有神嘅美意喺当中。所以逆境当中信服神嘅美意就系要我哋测验佢嘅美好嘅旨意啦。OK，咁啊上一堂咧都有講到嘅不過咧就再嚟到更新一下再嚟到提醒喺逆境當中，我哋要信服神嘅旨意。所以羅馬書第12章嘅時候話俾我哋聽咩啊？要咩啊？測驗神嘅純全、良善、純全、可喜悅嘅旨意所以保羅當佢嚟到遇着難處嘅時候，佢仍然咩喺逆境当中为主嚟做见证记唔记得当我哋读《使徒行传》，就好多呢啲例子啦，系咪啊？去到边度佢都俾人逼迫，甚至咧后来咧就要乜嘢要上耶路撒冷添啦，系咪啊？当佢上耶路撒冷嘅时候，众人咧都即系唔想去上嘅甚至咧真系当时嗰啲嘅长老等等都唔想去上去嘅，但系保罗话。我就系要上去，因为呢个系咩啊？呢个系神嘅旨意我知道前边系有患难等住佢嘅甚至我哋去到使徒行传23章嘅时候，咁佢甚至咧俾人捉咗，系咪啊？差唔多咧，圣经话咩啊？差啲俾人撕碎，系咪啊？咁但系感谢神，神有佢嘅带领嘅时候咧，透过一啲千夫长知道呢件事咧，就真系将佢抢翻出嚟第。13章嘅第11节咧，呢一节圣经好宝贵啊！佢话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系啊， 耶路撒冷肯定就被咩啊？被捉噶啦，受苦啦。但系我有我嘅旨意，我嘅计划，你尽管去信服啦。所以当我哋谂到喺逆境当中，我哋信服神嘅旨意做咩啊？去完成佢嘅心意咯。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6节点讲啊？你们还需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神嘅旨意。可以領受所應許的啊！彼得前書又話：如果神嘅旨意係要你哋受苦，為什麼啊？那麼就要為行善受苦，總比為行惡嘅受苦好啊！所以呢、這個當我哋想到神佢自己要我哋學習嘅時候，我哋起唔係咧更加要提醒自己啊！喺呢個信服當中，我哋仍然啲咩？仍然都係能夠可以咧有忍耐，有恩慈。有嗰種嘅生命力去為主嚟做見證啊！我哋嘅主耶穌都係啊，當佢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腓立比書話乜嘢？第二章第六節，佢話他就主耶穌啊嘛，佢本來有神嘅形象，即係話佢本來就係神啦，佢不堅持與自己與神平等嘅地位，反倒倒空自己，取咗奴仆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咩？甘愿嘅卑微，信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哋主耶稣都系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呢个美好嘅榜样，佢就要信服神一切嘅安排。使徒院保罗佢嘅见证就系咁样啊，佢嘅见证第20章第22节佢话：我而家好啊，真系要上耶路撒冷。佢话我心甚感迫切，即系话我心啊好都系好艰难嘅，因为被捆绑嘅意思啊。唔知道我要喺嗰度遇见啲乜嘢嘢啊！但系亦都系有圣灵话俾我听，喺各城里边咁嚟对向我指定。佢话有捆锁不得而出，与患难等住我。你谂下，如果你明知道前边有人拉你，有患难嘅，可能被打嘅等等，你仲要唔要去嗰笪地方啊？梗系唔去啦，系咪啊？但系24节佢点讲？佢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嘅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呢、这个你咪睇到，保罗佢唔系净系为咗自己嘅，佢要为嘅系咩啊？神佢自己嘅安排。神既然系咁安排嘅时候，系啊，有患难等住佢，但系佢都要照去啊。所以第三点系咩啊？我哋要学习。喺逆境当中要信服神嘅安排啊，所以逆境当中我哋要静观同埋信服神嘅旨意咧，呢一点咧系我哋好多嘅学习，系咪啊？唔容易噶，不过咧我相信神真系有佢嗰个嘅美好嘅旨意同埋计划嘅。好啦，嚟到最后一点啦，最后一点，我哋睇翻第4节好唔好啊？耶利米书29章第4节，佢又点讲啊？佢話：萬軍嘅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對所有被掳嘅，你記聽住喎。佢對所有被掳嘅，一路講到後邊嗰3個字就係這樣説。然之後第20節又話：你們這所有被掳嘅，就是我從耶路撒冷趕逐到巴比倫去的，要聽耶和華的話。咩意思啊？即係話喺逆境當中，我點樣生活啊？我哋需要嘅就系神嘅说话，所以要学习嘅就系喺逆境当中要听神嘅说话。弟兄姊妹，要听嘅神说话咩意思啊？即系话，如果我哋唔听神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就听咗自己嘅说话，系咪啊？听咗人哋嘅说话，听咗人好多嘅议论纷纷啊，好多嘅批评啊，好多嘅负面啊，好多嘅消极啦。好多嘅即系苦涩嘅，冇错系有嘅。不过还重要嘅就系听神嘅说话。如果我哋唔听神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唔知道神嘅旨意系点啊。所以真系当我哋听神嘅说话嘅时候，知道咦，神就要我哋有啲嘢要学习嘅啊，同埋我哋要知道点样去过活啊。耶利米先知话俾呢班嘅百姓听：，你继续生仔啦，继续系娶媳妇，继续嚟再多生多养啦。咁呢个真系好好似 即系喺顺境当中，好似喺好兴旺嘅环境当中。但系实话唔系啊，就算唔系一个顺境嘅里边，你都可以咁做嘅。啊，你又系冇呢个生命好超越嘅，系咪啊？咁我哋先知道，咦，我哋顺住神嘅心意去行嘅时候咧，终会咧一定会有咩啊？一定会有盼望嘅吓。我哋先即系能够知道，我哋点样去面对逆境啊？先知道咧，原来我哋听到神嘅说话嘅时候，神嘅说话就系我哋嘅力量啦啊！咁我哋就系点样嚟到，即系去面对走前边嘅路啊？因为诗篇119篇嗰个点讲啊？佢话咧，你嘅话就系我脚前嘅灯，系我路上嘅光。我哋成日都识得讲呢句说话啦，咁但系我哋需要应用喎啊！喺我哋面对而家人生有唔同嘅唔如意嘅事嘅当中，我哋点样谂翻神嘅说话，咁带领我哋咧？啊，所以咧，诗人呢个119篇个133节嗰度讲，佢话咩啊？求你着用你嘅话引导我脚步，跟住佢讲咩？不用什么罪孽嚟到辖制我。神嘅说话帮呢个诗人系知道走得更加好啊！所以咧，第11节咧。佢好清楚话俾我听咩？我将你嘅话藏喺心里边，做咩啊？免得我得罪你。我唔知道我哋今日喺逆境当中，你所接触到最多或者系最觉得好宝贵嘅系咩嘢？我自己就觉得啊，真系多咗好多时间去读圣经啊！你有冇咁嘅体验啊？如果你冇啊，你话冇啊，我都系真系。东揾嘢揾做揾嘢做，西揾嘢做。如果唔系咪瞓觉咯，如果唔系就系即系倾电话咯。啊，唔系，如果唔系咧就上网去揾好多资料睇下嘢咧。但系有冇真系好好地读圣经、默想圣经？呢、这个反而真系喺睇呢段圣经嘅时候，神提醒百姓，你要听耶和华嘅话。点解？因为其实你每日都需要神嘅说话。要唔要啊，弟兄姊妹？有好多弟兄姊妹，佢仍然都未建立一种每一日灵修、祈祷、读经嘅习惯。咁当然啦，为生活忙啊嘛，系咪啊？过往真系好忙，但喺逆境当中，好似唔系，我每一日都可以灵修。你觉唔觉得每一日能够灵修系一种享受啊？所以我哋建立呢种习惯嘅时候，希望喺呢个逆境好转嘅时候，我哋又唔好乜嘢，翻落去嗰种嘅忙碌当中，忘记咗我哋需要支取神嘅说话，每一日都需要，系咪啊？所以我有时咧同啲弟兄姊妹讲，我话其实我哋需要神嘅说话，就好似咩啊食嘢咁样，你使唔使食嘢噶？啊，要唔要啊？点解食嘢？就因为你要能量啊嘛，系咪啊？咁我问你啦，肉体需要能量。我哋呢个属灵嘅生命需唔需要力量啊？需要啊，系咪啊？如果既然系咁嘅时候，你每一日都要食饭，一日三餐添，系咪啊？咁我哋哎呀，每一日食翻一餐神嘅说话，咁得唔得咧？啊，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啊，佢点讲啊？佢主耶和华赐给了给我一个受教者嘅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嘅耳朵，使我能点啊？像受教者一样听静听。以赛亚先知处一个都系好艰难嘅环境嘅当中，系咪？啊，呢啲嘅君王啊，都已经败坏啦，系咪啊？咁但系佢睇到唔系，我还需要嘅就系有力量去走前面嘅路。佢需要嘅就系咩？神俾佢有说话。去帮，甚至可以帮助一啲软弱嘅人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嚟到最后一点，我哋需要乜嘢啊？神嘅说话嘅帮助，以至到甚至我哋可以多结果子啊！因为咧，诗人喺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一齐读啦。佢话乜嘢啊？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今日我哋嚟到呢、这个啊，真系面对大时代嘅一个好大嘅挑战，前面人生嘅路 啊，如果你问我嘅时候咧，你真系可以好消极嘅，好负面嘅，因为圣经预言噶嘛，圣经预言话咩？呢、这个世界越嚟越走下坡噶嘛，系咪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等等等等等，甚至去到最后嘅时候咧，敌基督咧要嚟对魔鬼咧要嚟对咩啊？啊！透過好多嘅嘢要控制人啊嘛，係咪啊？我唔知道點樣控制，可能就透過咩嘢？將來每一個人都要需要一個健康碼，呢、这個健康碼咧就將一個咧印記印落每一個人嘅身上，係咪啊？如果你唔接受呢個印記去拜呢個獸嘅時候咧，聖經話冇得傾啊！你真係都即係兩個字死梗啦，係咪啊？但係我哋一諗翻起神掌王權居首位嘅時候，我哋唔怕，因为点解？有神嘅说话俾我有力量，所以第四点好重要啊！做一个结束就系咩啊？就系、是、要听神嘅说话。喺逆境当中，你有冇听到神嘅说话，或者系想唔想多听神嘅说话？如果我哋想听嘅时候，咁就要咩啊？要去读噶咯，要谂噶，系咪啊？好似头先诗篇嗰个话，我哋要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即系话咧，想到神嘅说话，我哋有出路。所以即系按你嚟讲，基督徒咧唔可以话冇出路嘅，因为点解？神嘅说话，神佢自己就系我哋嘅出路啦嘛。啊，所以以后唔好话俾人听话冇噶啦，冇噶啦，no，一定有嘅，知唔知啊？啊，因为神佢自己有佢嘅，真系应许嘅当中，我哋要咩？学习嘅就系去听。去支取从佢话里边嘅力量啊，所以最后咧，我哋唱呢首诗歌做结束好唔好啊？我哋唱翻上一次我哋唱嘅歌，我哋需要将神嘅说话藏喺心里边。我哋请阿 Jenny 为我哋放呢个嘅诗歌，我哋一齐嚟对唱，去默想，去回应翻逆境当中点样嚟去过生活呢四点系嘛？OK。 对你。 千里等，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已经赐过给我们。当我们来到走人生的路，我们要认识你，甚至在逆境当中，我们更加要认识你。怎样认识你呢？真的需要回到你的说话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耶利米先知他对一班被掳的人提醒我们，你们要听听神的说话。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很宝贵，拥有一本完整的新旧约圣经，我们更加可以来的研读。所以主啊，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会走迷，没了方向，没了力量，有时候都会很疑惑。但是主啊，好像刚才诗歌说，你的话永远的长存，天地会废去，但是你的说话不能废去。所以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懂得安静去听你的说话。当我们在这个逆境当中，我们多接触你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爱慕读你的说话，使得我们知道怎样在逆境当中顺服你的旨意，怎样在逆境当中能够可以呢，要积极为这个城成为你自己的和平之子，更加可以知道呢，我们要积极地来过生活，而不是呢真的来到很无奈、很苦涩、很不开心地来到生活。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主，我们更加要来到学习怎样来到听你的说话，跟你来到去走这条人生的路。你赐给我们是一条天路往上的，我们满有盼望，满有神你赐的应许，我真的很感谢你，因为我们再找不到一位神好像你那么爱我们。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